拘留，但最终也是没有被检察机关批捕。事情的逆转让很多网友们坐不住了。那近日事件炒热之后，女子还曾经服毒自杀。那么事件的真相到底如何？事件的逆转当中包含着哪些法理呢？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今年的3月8号上午，李某驾驶套牌的红色奇瑞轿车行驶到西城区西二环主路天宁寺桥内环的时候，遇到交警检查，拒不下车并强行逃离。在西单路口，李某又驾车冲撞警车并闯红灯逃逸，后来在西城区六部口附近被截停。近日这个案件在西城法院一审宣判，法院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故意伤害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4年4个月。这天上午9点40分，个头不高、身穿白色长袖 T 恤和灰色裤子的李某被两名法警带入法庭。一进法庭之后，李某的脚步就明显加快，并且用目光迅速扫过旁边的旁听席，最终落到了4位家属身上。李某还小声地嘟囔了一句妈。此前李某的辩护律师曾表示，李某出事以后呢，家里赶紧把承包田转包出去，赔偿了被害人几万元损失，以求得李某能够得到轻判。在法官宣读判决书的时候，李某低下了头，手一直拉着衣服角。法院认为李某在城市道路上驾车冲闯关卡、冲撞拦截警车、冲闯红色信号灯，虽然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但是已经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李某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被害人轻伤的行为已经构成故意伤害罪，应数罪并罚。那这个案件在今年11月20号开庭的时候呢，李某表示认罪，并且解释说闯卡是因为当时害怕警察，轿车呢是他本人的，原本挂的是天津的号牌，套的是朋友的北京的车牌。那么就相关庭审情况，我们来听一段北京电视台的报道。 下车。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网友拍摄的视频，在今年的3月8号，一辆红色的奇瑞 QQ 轿车在天宁寺桥附近强行闯卡，可以说司机的疯狂行为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很快呢，11月20号，此案呢在西城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当时呢，检方对于被告人李强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妨害公务以及故意伤害3个罪名进行起诉。 锁车。 2015年3月8号早上10点多，西城区西二环主路天宁寺桥上，一辆红色奇瑞轿车因为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被民警拦下。 停了！ 就在民警上前检查时，司机非但没下车，还准备强行闯卡。奇瑞轿车一边鸣笛一边加大油门四处冲撞，西二环主路上很快排起了长龙。僵持过程中，司机突然做出了疯狂的举动。 赶紧放出去，让我追的 梁子啊，车号 FY1308。 奇瑞轿车从两辆车的缝隙中强行闯卡逃离。民警追捕了将近6公里后，最终在群众的帮助下，在六部口街道附近将奇瑞轿车司机李强抓获。 坐大家是知道，我要把六部口拉街。 2015年11月20号，李强因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公务以及故意伤害罪被提起公诉。 一个警察他说走了，我以为是让我走呢，因为他让我后边停车的时候我把车窗下来了吗？ 李强有认罪吗？ 啊，认罪。 庭审中，李强一再辩解，说案发当天自己开车到医院接人，因为着急不认路，这才开上了应急车道。 本月15号，此案在北京西城法院一审宣判，请继续收听北京电视台的报道。 9点38分的时候，被告人李强被带上了法庭，和第一次开庭一样，他拼命地回头再看旁听席，寻找他的家属。 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李强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4年4个月。 据李强介绍呢，他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有一个1岁多大的孩子。 我在这里跟我家人、跟我父母、跟我的老婆、跟我 刚出生的孩子说声对不起。 好，现在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现场的嘉宾，是来自北京纳诚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娜。你好，陈律师。 主持人好。 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司机李某上不上诉的消息啊，但如果李某他不上诉的话，那么他开始服刑了，应该说。那我们来分析一下李某是如何把自己推进这个啊千日刑期啊，四年四个月嘛。那首先来给我们解读一下，如果仅仅是套牌的话，他的法律责任是什么？ 对，是这样的。首先呢，我们国家有两类，一类是违法，一类是犯罪。那么如果要说犯罪的话呢，它是受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相应的受到刑事处罚，包括拘留，包括那个服刑期。就是在法院判决李某这个最后呢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刑了。那么呢，如果他要仅是违法，就是刚才丹老师说的这个套牌的这个行为，那么它实际上呢是适用我们国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啊。那么《道路交通安全法》呢第96条规定，如果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登记证、号牌、行驶证、驾驶证等，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予以收缴、扣留该机动车辆，处15日以下拘留，并处2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就5000元以下罚款。那么构成犯罪的呢，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那么如果呢，这个当事人就是本案当中的当事人，如果呢只是呢存在这个套牌的情况，那么他就呢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6条规定，无非呢就是一个罚款，或者是顶多是15日以下的行政拘留。大家注意是行政拘留，而不会呢像现在的就是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了。因为他这个行为呢已经构成了刑事责任的标准，也就是说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所以呢在西城法院在15号呢才给他进行了这个判决。这个判决呢是一个刑事判决。那么刚才说的呢，这个如果适用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那么违法行为的行政拘留，那么它只是一个行政拘留，15天最高。那么它15天之后了，它可以算啊，对，这是这个法条96条规定的套牌行为的15天的这个行政拘留。那么行政拘留出来之后，那么它就没有任何事儿了，它只是行政拘留，而不像这个刑事犯罪。那么在这种情况呢，行政拘留和刑事拘留的区别就在于，行政拘留拘留期限完之后他就出来了，没有事儿了，但是刑事拘留呢他就转化为这个判刑服刑了。刑事拘留的期限，比如说这个李某这个当事人可能在判刑之前已经在拘留所看守所已经大概羁押了有3个多月了吧，就事发是 3月8号 啊，三月八 个月， 对，那已经有9个月了。那么他现在判的刑期是四年四个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是4年4个月减去这个9个多月、就是他将要服刑的这个刑期啊，这是刑事拘留的这个问题。 所以说听您这么一解释，他其实套牌行为，如果当时他不跑协助调查， 对， 只是最多是个行政拘留，您还说？ 对，最多就是个行政拘留，就15天，期满之后，那么他就是 惩罚就完了， 对，惩罚就完了，对对对，还有一个罚款，那就是2000元。到5000元的一个罚款。 那也就是说，咱们说白一点，如果当时李某停车了，接受调查了， 对， 就不会有他这么长的一个羁押期，包括现在已经被判刑，罪名还这么严重。 对对对。 那给我们再简单解读一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它的构成是什么？法律后果是什么？ 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呢，是我们国家刑法所规定的。刑法的规定一条呢，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那么也就是刚才西城法院呢适用的是这一条，然后来判处这李某的这个刑期。那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一个法律概念呢，它是指故意以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以外的其他方法，造成不特定多数人的伤亡或者公司财产重大损失的 那么定罪为危害公共安全的一个行为。因为为什么说要以放火、爆炸、投毒？因为放火、爆炸、投毒分别有相应的罪名去规定了。 对了， 啊，对吧？所以这个放火、爆炸、投毒之外的罪，那么但是他又对不特定的当众、不特定的人数产生这个危险的，那么构成这个刑事犯罪的，那么就是设定了这个罪名，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于是一个兜底，就是把它这个兜底条款了。那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构成要件呢，在我们法学理论上呢，刑事案件就是四个标准：主观、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就是主体。那么从主体上来说呢，那么它就是这个个人，就包括这个李某。那么本犯罪的客体它是一个这个客体呢，是指一个社会公共安全的一个这个这个方面，就是它危害的是这社会公共安全，而且还是不特定的重大的这个公安，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重大的公共财产的安全。那么客观要件呢，就是表现为以其他危险方法，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放火、爆炸、投毒之外的其他危险方法来进行这个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就比如说本案当中的这个当事人对李某，然后他那个冲场关卡呀这种行为，因为他是一个放任的态度，他从主观上他是不是故意呢？我们刑法来说呢，他是一个故意，那么他不是明知的故意，就是说呢他呢是没有说故意去杀这个人，或者故意去杀某一个特定人，但他是一个放任的故意，就是他呢应当，因为他李某作为一个完全行为能力人啊，那么他应当预见到他这个冲闯关卡或者是这个行为开车乱闯的行为，他应当造成不特定的人的一个伤害。也就是说他在那么繁华的一个区域开车，那么他应当预见到可能造成人员的伤亡啊，但是他放任了他这种行为发生，那么在我国刑法上来说呢，他也是一个叫什么，叫一个间接的故意，所以总体上来说他是一个故意的行为。 他这个类似这个罪名我们以前听到过报道，就是量刑是非常的重的 啊，对， 如果造成严重后果的话，那么索性李某这个案件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对， 那像李某闯卡冲撞警车，哎，不配合执法人员执法，他是否涉嫌妨害公务？但这根据这个判决没有显示出来。 他这个案，他这个呢，这个就是说涉及到呢我们国家刑法理论上一个法条的一个法律的竞合问题。他可能涉嫌到就是说因为涉嫌公务，那么同时呢他主要的一个行为呢是以这个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就是因为他的主观的主要的行为，他是这样一个行为，所以竞合了，就也是这个法条呢把那个法条给包含在里头了，俗话说的。那刚才主持人丹老师也说了，他这个法条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最重可以什么呀，最重他可以处以到这个死刑，对对对，所以他如果什么样情况下产生死刑，如果造成重伤，就是死亡，或者是公司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的啊，那么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甚至是可以到死刑。那么他这个就是说呢，在司法实践当中呢，就像这种呢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呢，除了这个李某本案当事人的这一种行为之外呢，我现在呢也特意给大家呢总结了一下呢，主要司法实践当中会涉及到这种行为。那么第一种行为呢，就是在以私设电网的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这也是归类到这类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一种这个明令禁止单位或者是个人未经有关部门批准擅自加设电网，造成严重后果的，那么要依法追究行为人的法律责任。这私设电网。那么第二种司法实践当中经常遇到的这种罪的这个行为呢，是以驾车撞人的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就是本案的这李某的行为。那么还有第三种呢，就是以致输化血、病毒血的危害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那么这个呢，主要是针对一些呢，社会上呢出现了个别呢不法的医务人员，那么为了谋取非法暴利，致病人的生命健康权呢不顾，采取呢以支付坏血、 病毒血的危害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案件。那么这个呢，就主要是特对的医护人员、啊，然后不法医生要这样的情况。那么第四种呢，就是以向人群开枪的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那么这个可能是在我们国家呢还是比较少，就是说为什么？因为咱国家的枪支管制呢，首先是比较那个严格的，所以一般呢正常渠道是拿不到枪的。但是这种方法呢，也是归类到从司法实践也是归类到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一个罪名里头。 我们看到近年来就是暴力抗拒交警执法检查的这个恶性事件也比较多啊。那么我们想，如果李某像这个本案当中，他真的知道你有现在这么严重的后果，他也许当时就不会去抗拒执法去逃跑。那么你这个一跑，他可能带来的这个后果是你无法想象的，不是说你跑就跑了，我撞坏一辆车我赔，而是可能比如说会拖死拖伤受害人，可能会毁坏财物， 对， 可能会妨害公务，可能会危害公共安全。 对对对，是。所以啊，就是说我建议啊，就是说在法治宣传方面，因为我这么十几年的法律宣传工作嘛，我发现呢，就是在咱们社区啊这个居民当中呢，我们做那个民法宣传，就是民事方面，比如婚姻家庭继承啊，都是比较爱听的，这方面比较多一些。但是你说真正到这个刑事案件，可能我们还是比较少一些，因为就是说大家接触刑事案件太少了。因为到目前为止，包括就是我每天接待很多咨询，大家都分不清为什么什么叫做刑事拘留，什么叫做行政拘留，什么叫做司法拘留，对吧？所以我刚才就是解释了一下。那么还有一个司法拘留，就是那个法院那一块的，对，司法拘留这可以的。所以呢，就是说呢，这个刑事呢，这个首先呢，才在于这个宣传，刑法的一个宣传。但是刑法呢，也不宜过多宣传，因为刑法毕竟说实在的，刑法真犯了罪了，就进去了，就所谓的关进监狱了，对吧？所以这个是针对大多数人群来说，它还是比较少的啊。但是呢，首先呢，还是要宣传还是必要的，就是适当宣传，我认为应该还是必要的。然后同时呢，我就还是建议呢，一个因为现在社会呢压力呢都比较大，所以呢心理上的疏导呢，我觉得还是呢就是比较呢必要的啊。前一段呢，听说那个咱们大力推进的一个家庭医生啊，家庭律师，对吧？那么这个家庭医生推进呢，是不是这个医生在这个治疗这个身体疾病的同时，那么也可以对这个精神上这个心理上的这个干预和这个预防可能会更好一点啊。那么同时呢，就是还是就是说大家呢应该就是三思后行。当然就是说呢，这种情况呢可能是确实比较着急，比如说像本案当中李某说送人到医院呀或者什么的，那么建议大家稍微的冷静一下，你哪怕把车停到那儿，打个那120的急救车呢，对吧？所以呢，就是说事后来说，他肯定这个当事人李某肯定他是特别后悔，但是想想来说呢，就为这个事儿进去呢真是不知道。但是呢，有不知道发生的原因呢，确实是他必须要为自己的这个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因为他是一个完全行为能力人。对，所以呢，就是说出了事儿了，那就该承担责任就要承担责任。但是呢，没出事儿之前，我们该预防，我们作为法律工作者，我们该宣传，去宣传，会积极的去帮助大家。对， 好，下面进段广告，我们来关注下面这个案件。女子称办证明的时候被社区书记在车上强奸，但后来事情又发生逆转，说女子是诬陷。 首都文明办联合北京新闻广播推出绿色生活好市民系列广播故事，文明北京蓝天行动，爱北京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你边去给我听听。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蜻蜓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42，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最近呢，有一个帖子在网上流传，说举报富阳开发区陈庄社区书记刘建强奸女子逍遥法外。那这个新闻也曾经是位列了新浪社会新闻的点击第一。那事情发生在安徽富阳，今年4月，28岁的女子赵曼因为考驾照需要到社区去办理居住证明，但来了2次都没有办成。她说这天下午社区刘书记打电话约我来出来聊一聊，但是我没有去，因为自己之前也不认识这位刘书记。不过随后又接到了刘书记的这个邀请电话，那赵曼就想我要找他办事儿，虽然觉得不好，但还是去了。在车上他就对我动手动脚，不过最后还是把我送回去了。赵曼说4月30号下午1点左右，刘建又不停地打电话让我出来，他开车带着我在四环路不停地溜达，后来将车停在了一个偏僻地方，在车上准备对我强奸，还威胁我说再反抗我就害了你。就这样刘建把我奸污了。那强奸案发生之后呢，赵曼就很快报了案，派出所的人带赵曼到医院提取了刘建体液等证物，也对赵曼胳膊腿上的伤情拍照固定了证据。此后呢，这个警方将刘建就拘留了，但是刘建在看守所待了10几天就被取保出来了。赵曼说期间呢一直有一个中间人在找他，让他跟检察院说这个事儿是你自愿做的。赵曼说公安局跟我说检察院不批捕，检察院跟我说退回去2次补充侦查，就这样一直提来提去。事情被网络曝光之后呢，警方也表示这个案件还在侦办。那赵曼也表示说他发帖的目的是希望得到社会的帮助，相信法律是公正的，希望能够早日将刘建绳之以法。那网帖受到了很多网民的关注，但是随后事情出现了反转，网上又出现了一个帖子说新晋女子设计诬告陷害清官社区书记强奸，说这个案件纯属是诬告，这个女子赵曼和男友戴某一起对刘书记进行了诬告陷害。那赵曼和戴某已经被公安机关抓捕并取保候审，还贴出了一张承认对刘建诬告陷害的所谓承诺书。那记者联系办案机关说这是一起较为复杂的案中案，警方介绍说最开始将这位刘书记拘留，那到侦办时候就发现呢这个案件是有蹊跷的，赵曼就是那个女子和她的男友戴某和这位刘书记有亲戚关系，而戴某的哥哥曾经与这位书记刘建因为竞争社区书记岗位发生矛盾，将刘建打成重伤被判了缓刑，还赔了刘建120多万元。那事后戴某就认为这个刘建当了书记以后经常无故刁难我们家人，就准备对他进行报复，他就和女友赵曼预谋由赵来勾引刘建，然后说刘建强奸。那报道说上述情况呢，赵曼和她的男朋友在公安机关调查时候都是予以承认了的。那记者了解到赵曼和刘建赵曼和男友包括这位书记刘建都曾经被抓，但是都曾经被检察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等原因做出了不予批捕的决定，退回补充侦查。特别是这个书记刘建在今年11月呢再次被提请批准逮捕，但是检察院也再次做出了不予批捕的决定。检察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呢，强奸和诬告陷害两个案件紧密相连，一个没有查清就会影响对另一个的认定，并且当时这个书记刘建也出具了一个原谅对方诬告陷害的谅解书，所以对这个赵曼和男友戴某也做出了不予批捕的决定。那么至于第二次为什么再次对刘建做出不批捕，相关负责人介绍说那第二次双方提交的证言发生了变化，那其中赵曼和男友戴某推翻了之前说色诱的供词。公安机关也介绍在后续侦查当中两个人又辩解说前期啊虽然是有过预谋诬告陷害行为，但后期予以终止了。那对这个辩解目前还在进一步核实当中。那事情炒热以后，在12月15号赵曼还因为压力大而服安眠药自杀，后来经过医院洗胃后脱离危险。那这位刘书记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检察机关不予批捕被放出来了，然后事情就发生逆转，举报女子赵曼和她男朋友因为涉嫌诬告被立案，检察机关同样没有批捕啊，举报者突然成了犯罪嫌疑人，这让很多网友们也都坐不住了。那今天我们现场嘉宾是来自北京那城律师 师事务所陈娜律师。你好，陈律师。 主持人好。 那强奸案件如果没有第三方的证据，该怎么样来认定呢？ 对，强奸案件从认定上来说呢，是证据链呢是非常重要，而且呢比较复杂的。因为强奸案件呢主要涉及到一对一的关系，然后没有很少有第三方作证。那么我们直接证据很明显，就是在本案当中，他需要第一时间提取这个女方体内的精液，来做那个 DNA 鉴定，然后这是一个最直接的证据。然后呢，就是双方的口供，男女双方的这个口供 对得上， 对得上。然后呢，同时呢，可能还会调取一些第三方的这个人证，包括那个就是周围的这个邻居，或者是这个其他的，是不是可以看到这个男女双方呢私自在一起的这个人证？那么呢，同时呢，这些人证跟这个男女双方的这个口供，然后呢，是不是一致？然后呢，同时呢，也要考虑到一个客观环境，就是这个事件发生的客观环境，就是说他们发生这个强迫妇女这个抑制这个性行为的有没有这个可能性的一个环境啊，这个实物的一个环境。那么呢，这都是警方呢需要考虑的问题。那么我们说公检法司，那么公安机关对刑事案件呢是那个侦查的这个义务和责任。那么公安机关侦查完毕之后呢，会把案件呢交到检察院。那么检察机关呢会进行审查起诉。检察机关呢如果认为呢公安机关的证据没有任何问题，比较证据链齐全，能够证明的话，那么他肯定是到法院去起诉。那么在本案当中呢，退回两次补充侦查呢也是符合法定的程序的。因为他这个案件呢还是需要有待补充的证据链，证据链齐备的情况下呢，补充侦查完毕，那么检察机关认为符合起诉条件了，那么他会就把刑事案件呢作为公诉人起诉到这个法院，要求呢对这个犯罪嫌疑人呢进行刑事处罚。 那现在看来，检察院觉得证据还不够充分，是强奸，那仅有一些伤情，包括这个流溅的体液，还不能证明这是一起强奸案件。 对，因为他首先还要有个那个违背妇女意志，那么他是不是违背妇女意志？即使有这个 DNA 鉴定的符合一致，但是当时是不是属于被迫的、胁迫的？有没有相应的暴力？身体有没有伤痕？然后这些呢，还都需要进一步验证。 其实我们对这个事情还是要尽量不要去过分炒作它，还是要等待一个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一个进一步的证据的补充。 对， 要理性的看待这个事情， 对， 从法治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事情， 对， 而不是说仅仅去说。是不是这书记真的就强奸了，还是这女的就诬陷啊等等等等。 对， 我们等待一个法律的一个公正的一个 对，法律会有一个公正裁决。 好，以上访谈感谢现场嘉宾，来自北京纳城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娜。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节目最后来关注一起信用卡透支案和诈骗案。胡某超过了规定期限透支，经过发卡银行催收之后仍然不归还，构成了信用卡诈骗罪。通州检察院将胡某起诉到通州法院，近日胡某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这位胡某自己经营着一家公司，2011年就开始办理了中信银行的信用卡，主要是用于日常消费，同时呢也用于公司的一些开销。在使用开始时候还能够正常还款，但后来因为公司经营不善，连员工的工资都发不出去，胡某就开始不再归还信用卡欠款。而且他变换地址之后呢，也没有通知银行，同时为了躲避追债，手机还关机了，所以银行也无法联系到他。后来信用卡透支累计达44000多元，利息是4500多元，共计欠款是49000多元。后来胡某被公安机关抓获，近日胡某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再来说说下面这起画家被骗的案件。某位画家结识了潘某和周某，潘某和周某就谎称他们俩是中宣部党建杂志社的工作人员，可以帮助这位画家在党建文化事业杂志上出版个人画作专辑。画家听了以后很高兴，他知道党建杂志很有名气，如果能在上面出版个人画作专辑，对自己以后的事业也很有帮助，因此他就轻信了二人。随后呢，潘周二人说出版画册呢需要报酬，因此向画家索要画作，画家也就欣然答应了。但是这两个人拿了画作之后转手就给卖掉了。后来画家报案之后，潘周二人被公安机关抓获。